你好，我是李月。这一讲啊，我们来聊一聊异步。对于开发者来说啊，异步呢，它是一种程序设计的思想。使用异步模式设计的程序，可以非常显著地减少线程的等待，从而呢，在高吞吐量的场景中，极大地提升系统整体的性能，显著地降低时延。因此啊，像消息队列这种需要超高吞吐量和超低时延的中间件系统啊，其核心的流程中啊，一定会采用大量的异步设计的思想。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学习一下使用异步设计它是如何来提升系统性能的。我们需要来实现一个转账的微服务啊。那这个转账服务它的逻辑呢，就是从账户 A 中转100元到账户 B 中。这个服务啊，有三个参数，分别是付款账户、收款账户和转账金额。那在这个例子的实现过程中啊，我们会调用另外一个微服务，账户服务。这个账户服务它的功能呢，就是给账户来增加金额。那这个账户服务呢，它的输入啊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账户的 ID，那第二个参数呢，就是给账户增加的金额。当这个金额为负值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扣减金额。实现的过程啊也比较简单，第一步呢就是先从账户 A 中减去100元，然后呢再给账户 B 呢加上100元，这样就转账完成了。我把对应的时序图啊也放到了文稿里边，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在这个例子里边啊，为了简化问题，省略了错误处理和事务相关的代码，那你在实际开发中啊，千万不要这样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采用同步开发，那对应的实现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整个的实现过程呢，其实就是调用两次账户服务的 add 方法。那先从付款账户中呢减去相应的钱数，再把钱数呢加到收款账户中。这种同步实现啊，它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简单直接。那它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呢？接下来我跟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设啊，账户服务这个微服务，它的平均响应时延呢是50毫秒。那很容易计算出来啊，我们实现的转账服务，它的平均响应时延应该是大约等于两次账户服务的时延，也就是100毫秒。那随着调用这个转账服务的请求越来越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在这种实现里边，每处理一个请求呢，需要耗时100毫秒，并且呢，在这100毫秒过程中呢，它是需要独占一个线程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每一个线程每秒钟最多可以处理10个请求，也就是1000毫秒除以100毫秒等于10个请求。我们知道啊，每台计算机它的线程资源啊，并不是无限的。假如说我们使用的服务器同时打开线程的数量的上限是10000个线程，那我可以计算出啊，这台服务器它每秒钟可以处理的请求上限就是10000个线程乘以每秒钟10次请求，那大概每秒钟可以处理100000个请求。如果请求的速度超过这个值啊，那请求呢就没有办法被马上处理，它只能阻塞在那儿排队。这个时候啊，转账服务它的响应时延啊，就由100毫秒延长到了排队的等待时间加上100毫秒的处理时延。也就是说啊，在大量的请求的情况下，我们微服务的平均响应时延就变长了。那这是不是已经达到这台服务器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呢？其实啊，远远没有。如果说你能监测一下这个服务器的各项指标，你会发现啊，无论是 CPU、内存，还是网卡流量，或者是磁盘 IO，它都很闲。那我们转账服务的这10000个线程，它在干什么呢？对，这些线程啊，它都在等待账户服务来返回结果。也就是说啊，采用同步实现的方式，那整个服务器所有的线程大部分时间啊，它都没有工作，而是都是在等待。如果说啊，我们能减少或者避免这种没有意义的等待，那就可以大幅的提升服务器的吞吐能力，从而呢提升服务的总体性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如何用异步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实现同样的业务逻辑。在采用异步设计的方法时候呢，转账服务和账户服务这两个微服务，它都增加了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呢，传入的呢是一个回调的方法。在这里啊，有必要提一下，虽然 Java 语言啊并不支持将方法作为参数进行传递，但是啊，像 JavaScript 啊等等很多的语言啊，它都是有这样的特性的。那即使在 Java 语言里边呢，你也可以通过传入一个回调类的实例来变相实现这样的功能。那异步转账服务的这个语义呢，就是首先请帮我执行转账操作，当转账完成之后呢，请执行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回调方法。那调用转账的服务的这个线程啊，它不用等着转账完成就可以马上返回了。 那等转账结束之后呢，转账服务呢，它自然会调用参数中提供的这个回调方法来执行转账之后的业务逻辑。那异步的账户服务呢，它的语义也是类似的。异步实现的过程呢，相对于同步来说啊，稍微有些复杂。我们需要先定义两个回调方法。那第一个回调方法呢，叫 on debit， 这个呢是扣减付款账户完成之后调用的方法。那第二个回调方法呢，叫 on all down，那这个呢是转入收款账户完成之后需要调用的回调方法。那整个异步实现的语义就相当于第一步，异步的从付款账户中减去相应的钱数，然后呢调用 on debit 方法。在这个 on debit 方法里边呢，在异步的把减去的钱数加到收款账户中，然后再执行 on all down 方法。第三步啊，在 on all down 方法里边呢，再调用 on complete 方法，完成了这个整个转账的流程。我把异步实现的时序图啊，也放到文稿里边，你可以跟同步的时序图来对比查看一下。看了这两个时序图啊，你会发现异步化实现之后啊，它整个流程的时序和同步实现是完全一样的。那区别呢，只是在现成模型上由同步的顺序调用改成了异步调用和回调的这种机制。接下来啊，我们分析一下异步实现的性能。由于整个流程啊，它的时序和同步实现是一样的，那在请求数量比较低的场景下，它平均的响应时延呢和同步一样是100毫秒。那在超高请求数量的场景下呢，异步的实现啊，它不需要现成等待执行结果，那只需要个位数的线程数量就可以实现和同步大量线程一样的吞吐量。并且啊，由于没有了线程数量的限制，那总体吞吐量的上限呢会大大的超过同步的实现。在服务器的 CPU 网络带宽资源到达极限之前啊，它的响应时延啊不会随着请求的数量增加而明显的升高，那几乎呢可以一直保持大概100毫秒的平均响应时延。你看啊，这就是异步的魔力。在实际开发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异步框架或者是响应式框架来解决一些通用的异步编程问题，简化开发。 Java 里面啊比较常用的异步框架有 Java 8内置的这个 Completable Future， 那和 ReactiveX 的 RxJava。 我个人啊比较喜欢简单实用并且易于理解的这个 Completable Future， 但是啊 RxJava 它的功能更强大，有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Java 8里边啊，新增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用于异步编程的类，叫 Completable Future， 那几乎囊括了我们在开发异步程序里边需要用到的大部分功能，并且啊，使用这个 Completable Future 很容易编写出非常优雅并且易于维护的代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利用这个 Completable Future 来实现我们的转账服务。首先啊，我们用 Completable Future 来定义两个微服务的接口。账户服务的接口 account service 的 add 方法，它的参数呢还是账户 ID 和转账金额，返回值呢是一个 completable future 对象。那转账服务 transfer service 它的 transfer 方法，它的参数也没有变，付款账户、收款账户以及转账金额，返回值呢还是一个 completable future。 这两个接口定义的方法的返回类型啊，都是一个带泛型的 completable future。那尖括号中泛型的类型呢，其实就是方法中真正需要返回的数据类型。那我们这两个服务啊，它不需要返回任何的数据，所以呢直接用 void 类型就可以了。执行失败的时候是通过抛出异常的方式来通知用户代码的。然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账服务的实现啊。在这个转账服务的实现类里边啊，我们先定义一个 account service 的实例。那这个实例呢是从外部注入进来的，至于怎么注入啊，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就假设这个实例是可以用的就好了。然后这个转账服务的实现啊，它就一行代码。为了方便注释和大家理解啊，我特意分成两行来写。那这一行代码呢，简单到我都可以给你读一下 ：return account service 点 add 什么什么什么 ，then compose account service 点 add 什么什么。完了，分析一下这一行代码。我们先调用一次账户服务的 account service 点 add 方法，从付款账户呢扣减了相应的金额。因为这个 add 方法啊，它返回的就是一个 completable future 对象，那我们就可以用 completable future 的 then compose 方法，把下一次调用 account service 点 add 的这个方法串联起来，那实现了异步一次调用两次账户服务，完成了整个这个转账的流程。completable future 呢，对于客户端的使用来说呢，也非常灵活。你既可以来同步调用，也可以来异步调用。 在调用我们的转账服务获得返回值这个 completable future 对象之后呢，你既可以调用它的 get 方法，像调用同步方法那样等待调用的方法执行结束并获得返回值，那也可以像异步回调的方式一样调用 completable future 那些以 than 开头的一系列方法，为 completable future 定义异步方法结束之后的后续操作。比如我们调用 than run 方法，在转账完成之后呢，在控制台上打印转账完成这四个字。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简单的说啊，异步的思想呢，就是当我们要执行一项比较耗时的操作的时候呢，不去等待操作的结果，而是给这个操作一个命令，当你操作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去执行什么什么。使用异步编程的模型啊，虽然并不能加快程序本身执行的速度，但是呢，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线程等待，那只用很少的线程就可以达到很高的吞吐能力。同时啊，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异步模型它的问题。相比于同步实现来说啊，异步的实现呢复杂度要大很多，代码的可读性可维护性呢都会显著的下降。虽然使用一些异步的编程框架会在一定程度上简化这个异步开发，但是呢并不能解决异步模型它复杂度高的这个问题。异步性能虽好，但一定不要滥用。只有啊，像类似消息队列这种业务逻辑非常简单并且需要超高吞吐量的场景下，或者说你必须长时间等待资源的地方，才考虑使用这种异步的模型。如果系统的业务逻辑本身比较复杂，那在性能足够满足业务需求的情况下呢，采用符合人类自然的思路并且易于开发和维护的同步模型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最后啊，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是，我们在实现转账服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处理失败的情况。你回去可以想一下，在异步的实现中，如果调用账户服务失败的时候呢，如何把错误报告给客户端。那在两次调用账户服务 add 方法的时候，如果说某一次调用失败了，那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这个账户的数据是平的呢？第二个思考题是，在异步的实现里边，回调方法 onComplete 它是在什么线程里边运行的？我们是否能够控制这个回调方法它执行的线程数量？那具体应该怎么样来做？欢迎你在留言区呢写下你的想法。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